窗外临街的喧嚣声扬起了灰尘，座位上那凝结的气氛，我终于开了口承认，你强忍着啜泣声，压抑着眼神，你只求给个吻，然后就转身。小梦里的风声，七楼的铁卷门，一切很陌生。街角旁的路灯，座位上那时钟安静的女生，与其婉转的离分是怎么发生？当初你手冰冷却没摇头说不肯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连分手的余生都心里写在笔记本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坚持要让离别的故事完成，说是你不让我等。七楼的铁卷门，一切很陌生。街角旁的路灯，座位上那时钟安静的女生，与其婉转的离分是怎么发生？当初你手冰冷却没摇头说不肯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连分手的余生都心里写在笔记本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坚持要让离别的故事完成，说是你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连怎样的泪痕你都描述在笔记本，心疼你伤很深，心疼你的认真，写下那段青春，写曾经爱过的我们，你一个人。